小老鼠变大老虎。在一座大森林里，住着一位神仙老公公，白头发，白眉毛，白胡子。一天，神仙老公公坐在一棵大树下面，闭上眼睛，正在养神。忽然听见一阵叫声， 吱吱，救命呀！ 这是谁在叫啊？小老鼠。小老鼠被狐狸逮住了。神仙老公公走过去，啊哼一声，狐狸一下放下小老鼠，赶紧钻到草丛里去了。小老鼠喘着大气说， 老公公，谢谢您，要不是您来了，我就被狐狸当点心吃了。 老公公觉得小老鼠怪可怜的，就说， 小老鼠，你个子小，老受欺负，我给你变大一点吧。 说完用手一指，小老鼠就变成一只大花猫了，圆圆的眼睛，长长的胡子，可神气了。小老鼠变成大花猫，在森林里跑来跑去，正高兴着呢。忽然，一只狼从一棵大树背后跳出来，龇牙咧嘴地朝它扑过来。小老鼠吓得连蹦带跳，一直跑到老公公身边，叫着， 老公公，老公公，狼要吃我。 还好，狼一看见老公公，就拖着尾巴转身走了。 老公公叹口气说，哎，这回狼看见我在这儿跑了，下回呢，他再来欺负你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再把你变得大一些。 说完用手一指，哈，小老鼠变大花猫，大花猫又变大老虎了，尾巴一翘，就像根铁棍。这下小老鼠可得意了，在森林里横冲直撞，大呼小叫， 我是大老虎，我是森林里的大王。 吓得小动物们没命的逃，一起跑到老公公身边说， 老公公，老公公，不好了，森林里出了一只大老虎，竟欺负我们。 他们刚说到这儿，看见大老虎朝他们窜来了，吓得赶紧往老公公背后躲。老公公哈哈大笑，对小动物们说， 不怕不怕，他呀本来是只小老鼠，是我看他老受人家欺负，怪可怜的，才把他变成大花猫，又变成大老虎的。 小动物们听老公公这么一说，都从他背后钻了出来，笑得直不起腰。他们一边笑一边唱起儿歌来，大老虎，大老虎，原来是只小老鼠，过去人家欺负你，现在你把我们来吓唬，嘻嘻，真该打屁股。小老鼠气坏了，说， 我是大老虎，真的大老虎，你们别听那老头瞎说，你们瞧瞧，我先把老头吃了。 说着就朝老公公扑了过去。老公公不慌不忙，用手一指，大老虎又变成小老鼠了。小老鼠红着脸钻进地洞，往后啊，他大白天再也不好意思出来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